好，又嚟到不打电影时间，咁咧今个礼拜咧，我又有三套戏同大家分倾下啦。咁包括咧，之前呼声好高嘅就叫《圣六猎杀》嘅一套吓，喺攞咗康城影展最佳剧本嘅电影。咁第二套啊，讲翻套港产片啦，之前我都提过啦，《某日某月》啊，系一个几有九十年代情怀嘅港产片，咁啊撑一撑场，因为咧嚟紧礼拜四就上噶啦。咁另外再补一套咧，日本不夜舞。好嘅，可以话系叫做都退休前嘅分钟最后一套作品啦，《全员恶人》系列嘅第三集《全员恶人最终章》啊，咁啊三套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先嚟讲咧，呢、這个礼拜话题作啊，就系、是、呢个 Solo 啊，《A Star Wars Story》啊，即系亦都系《星战》嘅外传《Han Solo》咁咧。我相信各位高手咧都讲过好多啦。咁我自己咧，我啊觉得套戏就原本我冇乜期望入场。咁啊，即係無論係個題材啦，或者即係嗰個沒完沒了嘅 Star Wars 前傳嘅關係，咁但係估唔到冇乜期望入場睇咧，我又覺得收貨喎，我自己覺得啦。其實最主要都係個男女主角咧，就真係我覺得做得幾好。雖然咧網上都有人話咧，佢啊未必做到哈里遜福嗰種筆記，咁但我覺得咧佢又演活到個男主角啊，演活到嗰種年青人嗰種即係自信啦、放蕩啦，同埋嗰種真係喺個一個即係一個即係基層環境底下點樣脫貧呢個試點啊？咁呢個咧好少喺《星球大戰》入邊嗰度，即係除咗外傳故事咧會比較貼地之外咧，其實就好少啊。因為咧《Star Wars》不嬲你都知佢係堅尼地噶嘛，入邊講啲嘢都好少強調個血統啊，講入邊個傳承啊，亦都係咧講佢話一個家庭就影響全宇宙啊，咁。個視點好高高在上，都好離地嘅。咁我覺得咧，即係睇慣 Star Wars 一定係呢、這個講緊呢個Skywalker 呢一個家族。咁好難得外傳咧，可以喺星戰嘅世界觀入面有第二個角度嘅描述。咁我不嬲覺得 buy 嘅 ，buy 佢之前第一套外傳就係 Watcher One 啦。我即係普遍可能網民都有啲人覺得話悶，又或者可能又唔係太好睇。咁我自己都收貨。咁呢套咧，我覺得又係以一個叫做基層啲嘅視點去講一個 Star Wars 嘅故事，咁我又覺得又娛樂性夠啊，咁我自己都收貨，甚至乎我覺得佢好睇過 Watcher One， 最主要咧都係即係個男主角演到。演到嗰種咧，即係喺嗰個咁樣嘅貧民星球啊，點樣靠自己嘅力量？即係當然都係有啲踩界啦，中意賭徒嘅性格，點樣咧好自信，自己可以咧帶個女朋友脱離呢個貧窮嘅環境，亦都咧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對自己嗰種能力上嘅自信，佢都自覺自己係一個好出色嘅飛機師等等。咁出嚟個效果，即係呢個 Elden 艾登咩艾伦瑞克啦，系嘛？如果你话我英文我唔识读啦，我觉得即系演到嗰种，同埋啲眼神其实都即系几鬼，好似当年嗰种魅力，有啲似 James Dean 啊嗰啲咧，即系青年即系莫欺少年穷嗰只感觉，即系其实真系渗到出嚟吓、啊。即系姑勿论你话佢似唔似后尾嘅哈里逊福，因为哈里逊福咪有少少嘅，带有啲幽默啊，比较地啊。嗰隻性格，咁佢呢個就青少年就你話係咪演活到佢年輕版嘅 Han Solo 咧？我覺得即係未必做到阿哈里遜福嗰隻演繹，咁但係自己咧演翻呢個角色咧，我覺得佢有自己嘅青少年嘅風格咯，呢樣我覺得真係唔錯。加上女主角阿龍武咧。咁啊，即係佢就，我覺得佢嗰種腰果眼啊，嗰啲咧笑容位咧就好鬼死吸引到男觀眾。咁啊，好同埋佢嗰種好天然嘅酒粒咧笑嗰陣時，咁雖然佢喺啲咁嘅環境長大，大個之後咧亦都係叫群住咗落去呢班叫黑社會啦。咁跟住又哇，原來背後好多身份啊，亦都有好多嘢會即係一個好似雙面人咁樣。咁但係咧，哇！佢三年後撞翻 Han Solo 嗰場，我覺得真係不卑不亢。亦都係咧睇得到嗰種韻味，女人味出翻嚟。咁整體我睇 poster 唔覺得佢真係靚嘅，咁但係睇呢套戲咧，真係覺得係好吸引。咁同佢同 Han Solo 嗰段明知不能開花結果，但係事實佢個本質係中意 Han Solo， 即係但係又佢會理性地知道咧，佢要生存就一定要出賣。 咁包括其實最後關頭佢都換出埋 Han Solo， 即係嗰種喺一個刀鋒上面感情嘅刀鋒啦，或者佢嘅人生上面都係處於呢個好危險嘅狀態，即係一念之差就會影響佢成個人生呢、這個嘅感覺，我覺得又真係演得幾好。咁呢樣嘢，我覺得最主要都係男女主角兩個個出嚟個感覺好好咯，咁啊變咗就好值得大家去睇嘅。咁除此之外咧，我又覺得整體個動作場面嚟㗎，我覺得真係唔差嘅。包括就係話頭場大家見到 trailer， 望到嗰個所謂單軌列車嗰個都唔知係咪叫搶啊，搶嗰啲能源啦嚇。咁表面又其實就橋就冇乜嘢，個情節都好行貨。咁但係做出嚟個感覺又真係幾緊張刺激嘅。咁中間佢係糅合咗又有個單軌嗰啲列車係會唔同角度咁樣一路轉彎咧，佢個車又會歪啦。咁上面喺上面又會打啦、開槍啦、啲槍戰啦，亦都會有啲咧爭奪能源啊等等咁樣。咁啊砌到啲場口，各自都有各自嘅危機嘅。咁而入邊最正仲有嗰、那個有個面具啊，面具革命軍嘅出現，哇咁啊嗰下出嚟又即係非常過癮，一出嚟又哇跳落去架車度同佢即場就打咗一鑊咁樣，咁整體出嚟個感覺都係緊張刺激啦。你問我，咁你話問我今套名場面除咗呢個單軌列車，其實就你問我，即係最深印象嘅呢套咯。其實佢其實打唔多嘅，我覺得成套戲都係串住 Han Solo 同女主角嗰段情啦，亦都係朱兒啦，朱兒出場嗰個猶如兄弟情嗰個有幾個啦。咁跟住仲有就係千水英嘅出現啦。咁我覺得個黑畫可以高翻啲嘅，即係如果你話可以做到好似 One Piece 烈陽號咁緊要，咁我會加分啦。咁呢度我覺得又處理得淡啲，反而咧嗰、那個賭場嗰幕我都明白，就一定係要 sell 翻 Han Solo 嗰種賭徒嘅性格。咁但係咧因為我又唔知佢哋打嗰副牌咧，究竟個規則係咩？咁啊係一個未來嘅 pair 牌嘅，咁啊變咗觀眾喺電影嘅觀眾咪唔知道究竟攞啲咩牌先會贏，攞啲咩牌先可以逆轉勝，攞啲咩牌先係個高潮位喺邊？咁就知道個人會出術啦，咁最後就可能叫做將計就計，就等到佢以為贏到，咁啊贏咗個千水英。咁但係始終觀眾話投入唔到嘅，咁呢度啊爭少少。咁但係反而朱兒出場嘅沼澤人嗰個造型，我覺得拜嘅，因為即係不嬲都知，好多人都話星戰嘅朱兒其實就係投射喺沼澤人嘅角色，咁變咗今次出場就直頭一開波係沼澤人啦，咁啊變咗我相信都還咗 fans 一個心願嘅。咁我覺得睇得幾過癮，咁入面又最搶戲其實係朱兒，咁而都加咗咧，即係有個女機械人啦，就趴住嗰個賭徒，咁嗰個女機械人就我覺得麻麻啦，即係可能唔知荷里活就設計呢啲女性機械人，佢又唔會特別加啲女性嘅性徵喺入面，咁啊變咗一個好 mechanical 嘅機械人，但佢又係一個女嘅配音，咁仲要交代會有個黑人嘅船長咧，就同呢個女機械人咧有段好曖昧嘅關係，咁呢樣嘢我自己麻麻地接受到嚇，咁啊加上最後佢又會話解放機械人啊，講平權啊，機械人要獨立自主啊，啊俾人哋咪鎖住佢，等佢冇得喐啊，佢又解放佢啲機械人啊，咁呢啲都係一啲好老掉牙式嘅反烏托邦或者叫做平權嘅概念啦。咁你講到出曬口，我覺得啊，即係 over 咗少少嚇。咁但係你話整體咧？最我覺得比較敗筆就真係係巴格呢個角色啫，咁即係呢個，因為即係可能我哋香港觀眾對於佢就做嗰個叫做咩啊 ，Love You See Me 啊。即係嗰個叫咩非常道個印象太深刻，咁所以見到佢咧都知道佢一個咁樣即係係啊一個叫好地嘅古惑仔嘅角色啦。咁我揾佢演，我覺得如果將佢擠入去星戰呢個世界觀，我覺得個感覺就有啲格格不入。 咁如果你話同類型角色咧，你問我咧，其實Marvel 嘅銀河守護隊入邊有個勇道嘅角色咧，即係藍色或一支穿雲箭，千軍萬馬來相見嗰只。咁反而嗰、那個其實個背景啊性格似啊，反而真係 Marvel 就刻畫得好好好啦，好好多。咁呢樣亦都係有少少失望。咁但係整體咧，我真係覺得阿龍武一個夠全家，朱怡啊又係一個夠全家。咁整體出嚟咧，佢個擺位劇情就好行貨啦。咁但係咧中間涉咗都知道一啲爾虞我詐啦，亦都知道佢終歸可能阿龍武又會背叛啊 Han Solo 啊，但係以為背叛，但後屘冇背叛啦，最後又單挑個敵人啦，咁最後又巴格會背叛啦，即係類似呢啲，即係以呢個人嘅欺騙去作為個情節發展，咁啊搶能源、搶乜鬼等等，咁啊即係你問我大佬啦，正常行貨啦，咁但係問題出嚟個感覺，我覺得娛樂性就 keep 到，起碼都唔係悶嘅，咁我又覺得出嚟又唔差，係有啲真係。呢套啊會比 Watcher One， 因為 Watcher One 擺明係好地唔同嘅僱傭兵去完成一件成就宇宙嘅大事。咁呢套我覺得咧真係着重喺 Han Solo 個人嘅成長，佢嘅經歷，但原來佢都係做咗一件影響世界嘅事，但佢自己我有啲未知道會咁嚴重嘅。咁係會強烈啲，係有嗰、那個即係好似古惑仔出嚟行走江湖嗰種感覺。咁你呢樣就即係我覺得個味道整得讚嘅，咁反而最失望，始終最後就係個結局啦。咁你問我點解會明明遲咁多去追佢，咁佢又可以截到，仲要截到嗰下揾支槍指住佢，跟住就搞掂咗。咁嗰下就真係個結局啊，真係差啲。咁同埋佢追到佢之後，嗰、那個女仔跟住咪就咁離遠，見到佢揸架飛機走。咁你問我 Han Solo 究竟會點呢？其實可以塑造佢衝上個太空船啊，臨飛走前啊入去啊，又再同條女攤牌啊。咁會有呢啲叫做再高潮啲或者再衝突鮮明啲嘅情節，我覺得就會正啲嘅咁樣係啦。咁但係整體嚟計咧，都係值得推介。我自己又覺得推介俾大家睇嘅。咁至於你話入邊啲彩蛋位咧，等翻其他主持同大家講下啦。反而我覺得佢個時間軸咧，而家應該係擠翻喺咧《星戰前傳》第一集嗰個時空。咁究竟依一剎那黑武士幾大咧？同埋見到嗰、那個想當年見到最後出場就嗰個揸雙刀嗰個黑嗰、那個叫咩黑魔王咯，我唔知。咁啊同埋龍武呢個角色其實喺前傳有冇出現過？咁等等，同埋革命軍之後會點呢？咁呢啲我唔知會唔會博翻落去前傳，其實有一早有講嘅。咁啊，聽翻個主持再講下啦。咁都希望佢革命軍條線喺之後嘅，譬如 OB One 個前傳嗰度會交代翻啦，好嘛 ？Thank you。有呼聲好高嘅聖六獵殺啦，睇完我啊相當失望啦，講真。點解呢？咁因為咧，即係憑佢一個咁樣嘅，我啊覺得幾糜爛嘅劇本咧，竟然又可以攞到康城影展最佳劇。劇本我覺得就有啲 over 咗，咁我明嘅，可能喺劇本嘅角度就話佢將佢一個希臘神話嘅故事投射咗落去現代，而又有帶出咗一個叫做驚慄恐怖嘅元素，咁入邊亦都係你要掘落去咧，佢都係寫好多其實父權關係嘅諷刺啦，亦都有啲咧人性嘅掙扎啦，咁啊亦都係咧係即係諷刺緊一個即係叫男權或者喺個家庭入面父系權力嘅鬥爭啦，即係你當我係咁。咁但係呢啲咧，你問我喺一個希臘神話故事入面嘅解讀入面已經好多噶啦。咁你話將佢投射咗落去個現代嘅一個家庭入面咧，我又覺得又即係手法又唔係想象中咁高。咁你話係咪真係？好新咧，個意念又唔係咯，咁同埋佢投射，其實佢又唔係投射，100% 食曬喎，即係包括你咧，如果你喺網上面查翻啲文章，你就知啦，聖六獵殺呢個喺希臘神話入邊咧，其實嗰兩個女，同埋佢個媽媽啦，咁都有唔同嘅經歷嘅，咁佢個食翻個角色個經歷嚟計，佢又唔係食到硬嘅，咁而最後又反而就唔係會殺咗個仔嘅，係喺個即係希臘神 入面咧，都係殺翻個女嘅。咁因為佢係體現到父權嘅權力同埋嗰個家庭嘅扭曲啊。咁你問我，佢又唔係全部食翻曬，咁啊加咗自己啲嘢落去啦。咁去到最後佢都係 random 打翻個僆仔嗰下，我覺得爭少少嚇。個劇本上就未必可以刻畫得太過鮮明、太過道啊。咁另外就第二失望就其實佢都幾故弄玄虛嘅，即係你問我，其實條大橋大家都明啦。咁你可以去得節奏快啲咯，兼咧作為即係嗰個叫復仇嘅角色啦，咁嗰個男仔個演繹咧，我覺得又有啲誇張嘅，你問我。咁但係問咧，佢作為係一個叫做報復或者報應嘅化身啦，咁其實你可以放大個劇本咧，會多啲一個叫仇恨嘅描述嘅。咁或者個叫輪迴報應種因種果得果嗰只一定一。即係可以寫得深啲咯，咁呢套你問我整體個設定就好似好高深啦，但係實際描寫落就發覺都幾淺薄，亦都幾粗糙。咁我覺得真係與一套攞到康城影展最佳劇本嘅電影個尺度去評咧，我覺得好失望啦。咁二來咧，你問我佢喺個女家庭入面，譬如媽媽點解又唔會武力咧？媽媽點解又唔會衝流血咧？咁而個媽媽喺個故事入面又佢又有嘗試反抗喎，呢樣嘢已經同個希臘神話有啲唔同嘅。咁佢既然落得呢啲咧，我覺得可以寫得有力啲咯，即係個媽媽好緊要啊嘛。咁但係最後又流於都係一個愚忠崇拜或者冇個崇拜啦，即係依從父親啊，應該依從老公啦，一家之主嘅決定。咁佢自己係無力嘅，即係嗰種無力感，其實我覺得又唔係你依套戲本身想諷刺嘅嘢，但你作為 ending 特別咁描述，我覺得真係差啲嚇。咁而另外我哋仲有就係有唔同嘅角色，其實我覺得幾嘥嘅，即係譬如個男仔同女仔有條愛情線啦，即係你話借故親近佢啦，咁但係問題佢中間嗰種愛情嘅鬥爭，咁最後就話願意。啊，不如個細佬死咗啦，換來即係嗰種即係子弟之間嗰種矛盾啦，或者甚至乎犧牲埋，你可以描述佢不如犧牲阿媽，保住自己，再同佢相叔相妻。其實你可以寫得好盡咯，都得噶嘛。咁至於嗰個男仔同個小朋友又本身就冇乜情節上交代佢有啲咩感情上嘅建立嘅，所以咧跟住個男仔明明知道佢係被。佢個叫始作俑者就係個男仔啦，咁但係又冇乜感情上嘅交流，亦都冇話個男仔好仇恨佢、仇視佢。咁呢啲永遠好多應該有嘅角色好片面，亦都應該喺現實世界遇到咁嘅事會做嘅行動，包括佢老豆啦，包括佢阿媽啦，包括佢所有人啦，佢都唔係正常嘅。咁啊變咗喺個唔正常嘅設定入面，你要投射呢個希臘神話，但係做嘅嘢係唔係現實人會做？咁而你投射出嚟嗰啲嘢又唔鮮明咧，我又覺得係真係故弄玄虛，亦都係個導演眼高手低，咁呢樣又特別提出。咁三來，我覺得係個態度問題啦。我成日咁諗咧，如果你係要食翻呢啲咧，我覺得你係第一，你起碼要尊重翻個原著嘅精神啦。你有啲咩嘢改咧，我覺得又唔係話你導演想拍乜就拍乜。咁你始終咧喺個態度上唔係話你肯食一啲咁樣嘅希臘神話去點樣入套戲咧，就代表一定係高深，都要睇你咧即係掘得深唔深啦。入邊嗰啲論點，佢嘅人性個博弈描述得好唔好咯？咁呢套啊真係好淺薄，亦都係咧好似個覺得係導演恃才傲物啦，中意拍乜就拍乜啦，食好多嘢咧就唔解釋，等觀眾自己諗，即係呢個咁樣嘅態度先係我最黑人憎。咁加上咧，我覺得你玩還玩啦，你最後都一定有啲咧真係正確嘅價值觀。咁你問我呢套最後其實係犧牲個仔，換來一家人嘅安穩，咁而嗰個報復人係冇又冇做錯。 可以描述佢又冇嘢嘅。咁而又嗰邊個仔死咗，咁啊點咧？嗰、那個道德、那個價值觀係點咧？等等，佢全部都係喺嗰剎那就 stop 咗，係冇解釋，亦都冇導演一個總結咗嘅信息嘅。咁呢樣嘢我覺得係導演好不負責任咯。咁呢樣嘢先係最令我覺得係唔真嘅咁得。咁當然即係我自己又好唔中意呢套戲，咁當然都可能有啲個人嘅情感啦。因為我覺得咧，有條界線真係要守咯。正如你上套其實單身動物園，其實都有人話有啲玩嘢玩得太誇。咁但我覺得咧，佢後屘都透過咁科幻嘅設定啦，變龍蝦嘅奇幻嘅設定嘅限制，其實佢揾緊即係一個真愛嘅本質咧，我又覺得又包得幾靚。咁我覺得又唔差，就估唔到咧嚟到呢度咧，反而咧變成咗係一套嚇、啊、一個即係一個，我覺得幾故弄玄虛，亦都係幾不負責任嘅，同埋佢最後表達嗰種信息，其實一來係心寒，二來亦都係唔係一個正確嘅價值觀。咁呢樣嘢我先覺得係，但係出邊有喺即係叫做國際上有咁高評價呢下，我先覺得驚，即係覺得唔可以俾呢啲導演繼續落去咯嚇。咁、啊、所以我自己咧就真係會 backlist 呢個導演，亦都覺得咧呢套戲咧係過咗火，兼又有啲恃才傲物、故弄玄虛嘅。好，跟住落嚟噶，講講咧另一套港產片啦，就叫《某日某月》啦。咁咧係一套幾有情懷嘅純愛作品啦嚇，佢用90年代嘅背景嚇、啊，描述一個咧中意睇星嚇，亦中意觀星嘅一對男女嘅一個純愛故事。咁劇情上你問我咧，佢就都係比較淡嘅。咁但係咧，佢入邊個男女主角我覺得做得幾好啦，亦都幾新鮮嘅配搭啦。包括就有呢個原島大地啦，細個如果你有睇呢、這個應該忘不了啊，係啦係啦，嗰時啊張柏芝帶住嗰個冇血緣關係嗰個僆仔咧，就係原島大地啦。咁啊，估唔到而家大咗啊，幾靚仔啦，兼啊配上湯兒呢個角色。咁而湯兒嘅演繹又真係演得好似學生妹啊。咁雖然大家都知道佢其實就都唔細㗎啦，咁而我又覺得咧兩個幾有火花，幾襯嘅。咁而套戲本身個原名其實叫《日月星》啊。咁咧因為啊喺戲入邊個女主角個名咧叫紫月啊，應該係嘛？我冇記錯。咁啊男主角嗰個又食翻有個日字嘅，咁啊叫兩個撈亂啦。咁而入邊佢點解叫英文名叫做咩啊？咩 Are you serious？ 然後就 Are you serious？ 咁然後就咩啊？即係 kidding 咁樣嘅。咁係因為食翻啊女主角喺佢之後大個之後咧，出咗個童話嘅故事。咁而又係入邊食翻呢個當年嘅回憶咯。咁佢成條大橋係建基於移民潮嘅，即係90年代好多家庭就要移民啦。咁從而又會即係一個小情侶又會分隔兩地，咁而中間又會食翻咧，咁點解會棒打鴛鴦咧？啊，邵美琪，咁就因為佢係會一個叫做富有家庭同埋呢個基層家庭嘅矛盾啦。咁再加咧嗰邊就送咗佢去寄宿學校嘅，咁啊變咗咧佢一個星期咧5日都要喺學校。咁而喺咁樣情況喺嗰陣時咧，即係又係未有手提電話咁發達嘅情況底下咧，只能夠靠寫情信啦，同埋用 call 機去留言嘅。咁呢啲咧都中曬我哋90年代嘅回憶嘅。咁我覺得又 OK 咯。咁入邊上次講過都好多九十年代回憶嘅嘢啦，包括咗又有 Yes 卡啦，亦都有 call 機啦，亦都有嗰陣時嘅四大天王啦，亦都有好多啊去過致敬嗰個又有90年代情懷嘅嘢嘅，包括咗又有個中巴啊，又有嗰段時間嘅，即係都見到佢盡量做嘅。咁啊出嚟個效果我覺得又唔錯嘅。咁你中意睇90年代情懷嘅嘢呢套啊，即係冇得頂。咁而入面亦都我又係嗰句啦，即係你港產片呢成日都話冇新演員啦，咁呢一套戲就即係正正有兩個叫做都好少叫佢擔到正做主角嘅人，咁我第一套做電影嘅戲，咁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啦。咁其實湯兒有即係真係 62歲咁嘅年紀都能夠演到學生妹咧，咁我覺得真係個導演嘅功力啦，同埋個攝影真係拍得佢好靚、好 pure 嘅。咁啊呢樣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嚇。咁、而入邊都有好多粒粒星撐場啊，包括啲咩咧？包括又有夏朝星啦，飾演個校工啦。咁另外昙花令人眼前一亮嘅就有陳豪個老婆啊，得唔得？咁佢就演翻一個幾特別嘅 Miss 咯、啊、又加上咧，仲會有一啲即係佢表面其實都我都係拍得佢靚嘅，但係佢嘅打扮咧就話自己係老姑婆嚟嘅，得唔得？咁而又啲學生咧都又會估佢係冇男朋友，咁但係原來佢話有個男朋友咧就喺外國嘅，咁係一個咁樣嘅一個作為 mentor 嘅角色咯。咁而又估唔到咧，即係睇得多陳欣薇喺 TVB 做戲，又可能會比較片面啲啦，亦都比較可能早啲。一係傻大姐啊，一係啊可能性感啲嘅角色，咁啊嚟到呢度咧，特登見佢個演繹係收起咗佢嗰份即係撳低咗，咁而又演活到一個 mentor 嘅角色，咁啊當中佢某日某月嗰段情當中，其實你問我佢同上次嗰套黃間一樣，都係講緊即係一個追尋啦，咁今集其實就講緊係等待啦，咁佢有句説話都由翻啊陳欣薇去點提嘅，就話咧沒有等待就沒有忍耐，又沒有忍耐，又沒有期望啊！咁啊，沒有希望啊！咁啊，變咗即係其實好呢、這個角色緊要，而且難演嘅。咁阿陳欣薇啊，演得幾好，我覺得呢樣又係導演發掘到嚇。咁、而另外再一提咧，入邊仲有就係阿蛋哥，我覺得咧作為一個士多嘅老闆咧，佢又做得唔錯喎，又做到嗰種嚇。即係一來有喜劇效果啦，二來亦都即係喺個角色入面係必須嘅，因為你冇個士多嘅聯絡咧，男主角又好難就真係可以有機會同個女主角行即係叫發展到嚇。咁、而佢亦都好巧妙地將呢個士多老闆角色咧貫穿翻落去佢之前嗰套《皇家印度》入面，其實吳千語係有出場，而且咧。都唔係話純粹歌唱嘅，係有意思嘅嚇、解釋翻一啲嘢嘅，咁呢樣嘢值得大家去睇睇啦。究竟中意黃間嘅一定睇啦，可以話佢補完咗黃間欣一啲冇講嘅嘢，係啦，咁啊值得大家睇下，好冇？好，最後就係到全職。全員惡人最終章啊，畢野武嘅作品啦、啊。咁啊，中意睇畢野武嘅朋友，或者睇開全員惡人嘅朋友咧，就嚟到叫做第三章啦、啊。咁咧，我睇完就相當失望啦。咁因為咧，坦白講，畢野武除咗演之外咧，佢演翻自己嘅角色之外咧，其實就冇乜嘢似係畢野武嘅風格呢套戲。咁呢套只係流於係一個好一般嘅日本黑道電影啦。咁而日本黑道電影好標榜嗰種即係有仇必報啊。有兄弟死咗一定要去復仇啊，即係嗰種義氣呢，咁佢係都係用呢個玩到尾嘅啫。咁但係問題最大鑊呢，就係、個故事係有啲一來係描述得節奏慢，咁二來呢佢哋打殺人啊等等嗰啲呢都係即係好求其。行出嚟咁開槍咁啊死曬啦，跟住可能有一輪槍戰啦，打一輪咧咁啊冇事啦，咁跟住咧永遠去殺人啦，人哋殺佢又殺唔到啦，跟住最後又 kick 垮啦咁樣，咁即係喺其他黑幫嘅描述咧都好粗糙，咁而又聚焦咧嗰邊個二當家又想做有個咩同個幫主又有啲唔妥啊咁之類，咁嗰啲橋咧又好白痴嘅，咁成套戲其實都描述到日本黑道咧都幾咁。即係好白痴，做啲嘢咧，亦都好求其嘅，好粗糙咁樣去與啲仇殺啊、復仇啊、報仇啊，都係建基於即係好幼稚嘅。咁喺一個咁幼稚嘅世界觀入面，你做啲咧即係懶係好型、好酷嘅嘢，我覺得係差啲咯。咁加上佢食翻咧個人設啊，畢野武佢入面其實又唔係話真係特別有好鮮明嘅演繹啦。咁最後咧就自殺添。就為咗即係保護翻個幫主嘅名聲等等，咁啊都幾無厘頭你問我嚇，咁 反而嗰邊咧始作俑者個二當家又冇講佢有冇復仇嚇，咁即係叫幫咗最 最即係搞事喺濟州島搞事嗰個黑幫就叫做殺咗咯。咁但係引申好多嘅壞人咧，其實又冇收拾到，亦都唔覺佢咧呢、這個不夜武咧點樣有眼光或者有計謀，佢能夠生存都係咁啱有人幫佢擋咗啲槍，有人咁啱幫到佢咁樣。咁其實成件事又唔覺啊黑話啊不夜武點樣厲害嘅。咁佢但係最後又講到佢好深明大義等等，咁啊自殺完咗呢、這個呢個 series 咯。咁我覺得幾失望。咁如果你話要睇開之前全員惡人都係即係希望佢有一個好啲嘅結局啦，咁你叫睇咗咁多年，最後嘅不夜舞係咁樣嘅結局，我覺得 fans 會失望啦。咁樣三來咧，套戲就即係一來節奏慢啦，二來佢嗰啲即係好唔通啊，即係唔合現實情理嘅情節就堆砌咗喺入面好多。咁加上咧，佢一啲對手嘅刻畫咧好弱喎，其實佢由頭落嚟要面對嗰啲對手都係即係好白痴、好幼稚嘅，咁啊變咗你冇咗嗰種即係可以旗鼓相當同佢鬥智鬥力嗰種緊張咯。咁呢樣嘢我又覺得又真係淡得滯。啊、如果你作為係呢、這個最終章咧，我覺得真係有啲失望啦。咁啊，我睇翻咧第一套作品咧，其實係2010年嘅，咁嗰陣時計咧都會玩好多風格化嘅拍攝手法。咁但係嚟到最終章咧，我都係拍得好實嘅，即係都好多大 wide shot， 又冇乜特寫鏡頭。咁而其實喺入邊咧聚焦啊不夜舞嘅時間都唔係相應中咁多嚇、啊，都係反而聚焦嗰兩大幫派同埋嗰個二當家想謀朝散位。系嗰个过程嘅啫，咁我啊觉得系争少少啦，真系系啦。咁不过如果你话睇开日本电影啊，睇开不夜舞嘅，咁啊作为最后一集咧，咁啊不妨都睇啦。 系啦，咁我哋今日咧又揾到阿 Oscar 上嚟同我哋讲下啲新戏。系 ，Hello Oscar。 系 ，Hello Oscar， 你好。 系，咁我今日就会讲三套新戏嘅，咁分别就系、是。当祈祷落幕时，即系一套即系改编自东野圭吾小说嘅一套推理电影啦。 即系另外前做过麒麟之翼，我定系睇过麒麟之翼嗰集，系咪？ 系冇错冇错， 新参者系列系咪？ 系啦，冇错冇错。咁就呢套戏就系、是、即系已经上咗画噶啦，咁就5月24日上画嘅。咁第二套戏就系、是、一套台湾嘅 2D 动画片，叫《幸福路上》。 哦， 即系阿蔡伦美配音、魏德胜配音嗰一套系咪啊？ 系啦，冇错冇错。咁呢套戏就系5月31日喺香港上公映， 即系优先上映嘅，而家系。 系啦，冇错冇错。咁第三套戏咧就系喺6月尾先上映噶啦，就系、是、波兰斯基嘅《狂迷惊魂》，系啦，就系、是、呢三套戏。 都系今个礼拜会有优先上映嘅啫，其实系。 系啦系啦，咁我唔知佢之后仲会唔会再有咁样。 哦，好，麻烦你， 系啦，咁咁就不如顺序讲下，咁当祈祷落幕时，咁其实我自己就好少睇呢一啲即系日本推理或者啲小说改编嘅电影嘅，咁、算系即系可能头几套睇嘅一套，即系当祈祷落幕时，咁、其实我睇完就觉得，呢套戏。即系其实系讲紧，即系神，其实系神探加贺系列嘅一套电影嚟嘅。咁、原来佢小说咧就系、是、有，好似有十，即系有十部左右。咁又 咁多嘅，原来系 啦。好，但系 你有冇睇过之前佢呢个系列？即系 冇嘅，冇嘅。但 系 其实 就咁冇乜嗰啲，你都少睇嘅。 嗰啲就有睇，但呢套神探加贺就冇乜認識嘅。但系我嗰时即系同行就即系有个朋友同我一齐睇，佢就话即系呢一啲戏或者即系一啲小说咧，其实佢都系用翻嗰个主角，但系就即系可能小说与小说故事之间咧就冇太大嘅关联嘅。咁就即系可以当一个全新嘅故事去睇。咁我睇套戏嘅时候都觉得。对于个理解咧，都冇乜特别困难嘅， 因 为 佢 都系独 立故事嚟嘅，冇乜。 系啦，系啦。咁但系呢套《当祈祷落幕时》嘅一个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佢系即系呢一个神探加贺系列入边嘅最终章嚟嘅。 哦， 系啦，即系系 佢 系最后一套， 版系最后噶啦呢一个。 系啦，系啦，冇错冇错。咁讲翻啦，个主角就系阿布宽啦。咁佢我睇翻啲资料就话佢系即系做呢个神探加贺咧嘅呢个角色咧，系喺第五次做噶啦。咁今次都系最后一次啦。 已经第五次啊，系 系第五次做，但系佢 但系点解电影话系得三集嘅？咁奇怪 的。 即系会唔会有啲电视 TV special 之类的？ 呢个就即系有机会系，但系佢就佢系第 五 次做。 O K， 冇问题。 系啦， 继续。 咁就讲翻个故事，即系我自己就觉得佢即系点讲咧？佢喺电影嚟讲咧，其实佢拍得挺好的，因为他作为一个推理故仔，他可能是整本小说 去做改编成 一套两个钟的电影呢，其实他很多人物的即枝节啊，很多即故事的细节的内容的嘛，其实他都整套戏都兼顾得挺好的，可能他有时候故事里太多内容呢，他就选择以一个旁述的形式去快速交代了一些劇情，那就直接去进入一些核心的劇情，那这个做法我都觉得 OK， 而且即有一点看即金田一的感觉的，那可能啲人物 的关系错综复杂、啊、而今次他作为即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部曲呢，那他就连结埋即个男主角加贺公一郎的一些身世的秘密的，那就讲返即原来这个主角呢，他的妈妈呢在个主角小朋友的时候呢就离家出走的啦，那即解构返究竟即背后的原因是怎样啦，还有即今次这个背后的原因呢都跟这套当期土落幕时那单案件呢是有关系的。即是有某程度上面的关系啦，即是所以即既可以顾及到整个系列的故事，亦都是作为一个单一的作品去看呢，其实都 OK 的这样。 嗯。 咁个故事的主线其实就是讲即都是讲话有人死了啦，有一个在东京市在一个廉价公寓里面呢，咁就发现了一条即系俾人勒死咗嘅女性嘅尸体，跟住再辗转剧情发展之下，发觉原来嗰、个女嘅死者咧系唔系住喺东京嘅，佢系住喺一个叫做知贺县嘅一个地方，咁可能同东京系有啲距离嘅。咁之后查嘅情节就系究竟即系就问一个问题、就是，就系即系点解嗰个女死者会？即是由这个知贺县去到东京呢即是他究竟他的动机是什么，因为即是他没理由没即是山长水远去到东京先被人杀了的嘛，究竟是有人去引他过来啊，定是他自己过来啊，定是怎样呢，那就成为套即是这个故事一个比较大的悬念，跟着随着神探加贺他一直查下去的时候呢，那就发觉原来件事不是那么简单的。同埋可能同一啲邻近地方嘅死者嘅一啲事件咧，系有原来系有关系嘅。咁由呢个死者去扩展开去，有第二个死者，跟住原来再揭露落去咧，原来喺之前一啲好似毫不相干嘅死亡个案咧，原来都同呢单案件有关，又揭发咗一个背后嘅一个。即是一个故事咯，跟住原来是讲到最后呢，原来是一个关于父女的一个即是亲情的故事来的。咁其实佢呢套戏讲亲情都同可能同东野圭吾佢一直以嚟可能写呢啲推理故事啊一啲悬疑故事嘅风格呢其实都差唔多嘅。即是可能佢嘅凶手佢嘅犯案嘅人呢唔係大奸大恶嘅。就是即可能背后他有他的犯案动机或者是一些即不可以跟人讲的苦衷等等啦。再重申回这套作为电影来讲他的节奏做得即他节奏平衡得挺好，他而且呢他的配乐都挺出色的，可以带动到整套戏的气氛的。但是我自己个人呢就觉得即可能 對於呢啲推理劇情片嚟講咧，佢故事嘅邏輯或者可能你話個犯案者嘅犯案動機咧，其實都非常之重要。因為譬如你睇呢兩個作品，呢樣嘢係最重要噶嘛。咁我就覺得 動機 呢個故事喺描寫呢一個犯案兇手嘅犯案動機上面咧，其實係即係出咗少少問題。即係我唔知係究竟係個小說嘅。即寫小說嘅時候係交代得好好，而喺改編嘅時候出咗事啊，定係本身嘅故事佢描寫個動機嘅時候呢已經係即相對薄弱。咁出總之佢個電影呢個結果出到嚟呢，佢兇手嘅犯案動機呢，我係即係睇到會有啲疑問，或者覺得啊點解佢會因為呢一樣嘢而殺咗人呢。咁我唔知其他观众睇到嘅时候会唔会同我有同样嘅諗法。我自己对于呢套戏最大嘅批判就係喺呢一度啦。但係即使佢有呢个咁明显嘅缺陷，但係对于成套戏嚟讲呢，我都觉得係即係值得去睇下嘅。係 啦。好多时呢啲咁嘅推理即係侦探故事改编呢，就会其实个重点，其实好多时个主角其实係个凶手㗎嘛。咁呢一套戏系咪都系个主要，其实系咪一早已经知道边一个系凶手？只不过我哋系想睇下佢个犯案动机啊，过程咧。 唔系嘅，呢套戏基本上差唔多要去到最后先，即系观众先会知道佢成个桥系想玩啲咩嘅。 哦，即系唔同之前《神探伽利略》嗰两个电影版，我哋一早知道个凶手，佢又唔系嘅，佢唔系呢种玩法嘅佢。 最主要嘅地方就係個兇手係冇認到佢自己係兇手，即係可能好多故事一開始就話自己係兇手㗎嘛，但係咁呢一個故事就冇認到嘅。但係其實即係講真，喺個故事入面可以選擇作為兇手嘅人呢都唔多嘅，可能都係得個一兩個嘅啫。咁就係啦，個情況就係咁樣，即係唔係好似今天一 個 咁樣。 睇個過程，即係兇手嘅原因同埋調查嘅過程咁樣嘅。 係啦，冇錯冇錯。 明白。咁好多時呢東野圭吾嘅作品就係、是其實嗰個兇殺案唔係最主要佢想表達嘅嘢。係嗰個兇手佢犯案嘅心態呀、或者佢同佢身邊嘅人嘅感情交割先至係佢最主要想表達嘅嘢。佢呢套呢個系列係咪都係接近呢一種咁嘅形式 嘅。係冇錯，所以佢其實佢嘅焦點都係頭先所講嘅父女情。 嗯， 系啦，咁就即系呢个父女情就系犯案背后嘅一啲即系苦衷啊，或者动机系啊。 咁都推唔推介俾各位睇啊？如果呢一套戏，因为佢个啲日本片嘅节奏会真系比较慢啲嘅，咁佢算唔算慢咧？其实系 我自己觉得又唔算好慢嘅，因为佢始终系一套嗰啲即系推理悬疑片，佢有好多细节要交代，同埋佢会尝试去铺一啲情节去可能误导啲观众啊，或者即系带领大家去一啲错误嘅方向。咁其实佢内容都相对其他日本电影系丰富嘅。 咁啲演员表现又点样咧？你觉得？因为都有好多我哋熟悉嘅人、哦，又有阿部宽啦。又有松岛菜菜子啦，又有田中丽奈，即系呢啲都系香港比较熟悉嘅演员啦。咁佢哋演出如何呢？ 我都觉得都称职嘅，但系又唔系话特别，即系有咩好 大突破咁。 系好大嘅突破啊，或者有啲经典嘅场口咁样。 OK。 但系相信呢套戏对于同类电影嚟讲都系。即比較出色的了，因為看回可能說之前有成幾部作品即都是講這個家河的、但可能未必他全部都有上畫的嘛。但這一套 我就有看過《麒麟之翼》的，那 我都覺得好看的，《麒麟之翼》是即比起其他的日本的推理偵探片呢，它是豐富一點，還有是寶金離地的那個推理是比較貼近現實多一點的，它是不是說神探到好像好神化，即係伽利略咁，佢又唔係嘅，真係比較硬派啲嘅，真係 亦都唔會話即係加啲咩鬼鬼神神啊、科幻嘅嘢都冇乜嘅。 我覺得係幾好嘅呢個系列，咁佢呢一套都係咁樣嘅，即係都冇啲 都係寫實少少，即係唔會話有啲咩神力啊或者 一啲靈異嘅元素喺背後， 即係背後背後原來有個傳說包裝，咁佢會有呢啲嘢嘅，其實 係啦係啦，同埋即係每個角色都比較有血有肉少少嘅，即係唔會有一啲好、即係樣板化嘅奸角啊，或者 明白 高手咁係咯， 係冇錯，係咁都 OK 啊，咁呢套戲即係都 係啦，都 OK 嘅 ，OK 嘅呢套戲， 好好好，跟住 好 係咁。第二套戏系嘛？而家 系啊，你话。 第二套戏就系、是、动画啊，《幸福路上》就系、是、一套喺、即系台湾嘅首绘动画电影啦。咁就系一个导演咧，就叫做宋恩荣嘅。咁 系 啦，我睇翻啲资料，好似佢系众筹跟住去拍呢套电影。哦、但系、 你讲之前，我想讲一讲，其实咧呢一套戏。我就睇過個畫頭嘅，即係我睇犬之島嗰陣時睇過畫頭，我就覺得佢係真係個畫風咧，如果你接受唔到咧，都幾難搞嘅，因為真係幾簡單下。 明白，係 咁我覺得有趣嘅佢個故事，因為都係講一啲少女成長故事啊嘛，應該 係 咁都幾啱如果啲文青嘅人睇咧，我覺得幾啱 feel 嘅，其實係係啦。咁我唔知道到真实成套戏上你睇晒成套戏啦，咁又就感觉点 啦？我首先要赞嘅地方系佢，即系呢一套动画，佢好能够善用到动画呢一种媒介去做电影，因为我哋可能有时睇好多动画咧，你其实嗰套动画佢系一啲即系。手绘嘅系一啲图画嚟嘅，或者甚至或者佢系一啲真人电影咧，其实都冇乜分别。即系其实嗰啲动画可以用真人去演嘅，都冇乜分别。但系呢一套电影其实佢会喺个故事内容或者佢表现手法上面咧，佢会用咗好多可能幻想啊，即系可能突然间你隔篱嗰个人系一个普通人，跟住下一秒佢可能会变咗佢嘅形象，变成一只怪兽，变成一啲、即系呢啲就系个故事主角佢一啲心理嘅投射嚟噶嘛。 系 咁，佢会不断喺套戏入边运用咗好多呢一啲嘅手法去表达个故事。咁其实如果将呢一啲手法去摆落去。一啲真人電影入面咧，其實會好怪嘅，即係你無端端隔離係個人變咗一隻怪獸，或者無端端跌落個窿嗰度，原來嗰個唔係窿嚟嘅，有個剪接就去咗落一張床上面咁樣。咁其實呢一啲手法都要係用動畫先可以做到，而導演係即係佢揀啱咗一個媒介去發揮咗動畫電影嘅一啲特點咯。咁呢個就係佢媒介上面做得好嘅地方。咁如果你话讲返个故事上面一个好令我即係惊喜嘅地方嘅就係、是、我哋通常可能睇一啲动画其实我哋唔会预套戏佢会好完整或者好长㗎嘛，可能我哋预大概80分钟或者90分钟已经好长啦。但其实呢套电影呢佢係个长度呢佢係两个钟嘅。即係作為一套即係動畫電，即係手繪動畫電影咁講咧，其實係一套非常之長嘅作品嚟，而且佢成套電影嘅完整度咧，其實係十分之高，即係即係正如你頭先所講，佢係講一個台灣女仔佢成長嘅一啲故事啦。咁其實但係佢講個成長故事咧係非常之詳細，例如佢會講個小朋友由未读书，可能牙牙学语开始，就开始讲呢个女仔啦。咁就会讲佢之后入小学，跟住小学又经历咗一啲嘢，跟住又会讲佢入中学，跟住中学又可能会面对一啲公开考试，跟住再考入大学，跟住考入大学之后咧，又讲佢出到去社会工作嘅一啲气氛啦，跟住讲佢。出到社會工作之後咧，又會講佢結婚，又會講佢可能將要生仔，仲會講埋佢去一啲移民嘅一啲經歷。咁其實一套電影入面可以，即係套尤其動畫電影入面可以，即係將一個小女孩嘅經歷 分割成咁多个部分，而喺咁多个部分入面呢都可以兼顾到系有一定嘅气氛呢，咁其实系呢样嘢系令我觉得好惊喜。 嗯， 即系佢 基本上系将一个女仔嘅前半生好清楚咁拍晒。 系啦，即系佢嘅完整程度系其实同一套你话一啲真人嘅电影系、即系冇乜太大嘅分别。咁呢样嘢系我非常之惊喜嘅。咁而佢故事嘅主线当然系讲嗰个主角，即系由桂纶镁配音嘅一个角色阿林淑琪佢嘅即系前半生啦。但其实佢呢套戏更加难能可贵嘅地方咧，佢就系以呢、這个小朋友或者呢个女性嘅经历咧，去侧写翻即系台湾嘅一个历史啊。 哦，即系用一个女仔嘅眼睇翻啲几十年里面台湾嘅变化。 系啦，咁喺个故事入面咧，這个女主角林淑琪咧就系喺1975年出世嘅。 嗯。 系啊，咁1975年出世，咁佢就即系讲翻，咁佢以乜嘢东西嚟做一个主轴去讲台湾嘅社会咧？咁好大程度上，呢一套电影就系以政治为即系讲台湾嘅纲领。咁 即系会透过佢眼中睇翻啲重要嘅政 治，冇错冇错。咁佢 事件嘅发生 系啦，咁佢点样睇政治咧？更加大程度上就系透过即系台湾不同嘅领导人或者一啲总统换届嘅选举咧，去讲呢样政治嘅东西，即系例如可能讲阿林淑琪佢读小学或者啱啱上学嘅时候咧，咁佢就会讲到佢读过一篇课文，就系话即系要讲阿蒋介石先生对于年青人嘅一啲训练嘅，系啦，咁即系可能喺当时嚟讲啊。整个台湾即是林淑琪是一个代表啦，咁佢整个台湾小朋友嘅即一啲学习嘅偶像或者对象就是阿蒋介石先生，即呢位领导人。咁之后可能再有换届选举，就即佢会讲埋可能有陈水扁啊，有马英九啊，甚至可能几年之前嘅一啲大学生佢占领嗰个立法院嘅事件咧，咁其实都有包含喺呢一套电影上面嘅。咁、我哋可以睇到 近期嘅。 係啦，冇错冇错。咁佢呢套电影就即可能有时佢唔係特登去讲呢啲领导人嘅，但你喺条街上面，咁佢嗰条即故事嗰条街呢就叫幸福路啦。 嗯， 咁佢就可能见到一啲总统佢宣传选举嘅一啲旗帜嘅，咁或者可能佢会截录咗一啲路人或者佢同爸爸妈妈嘅互动嘅时候，都会牵涉咗一啲政治嘅东西。可能例如套戏入面会讲喺个电视机入面咧，有时会做一啲选举嘅宣传广告嘅。 嗯， 咁其中一幕就系话即系个电视就有个新闻报道就系话陈水扁咧佢成功可以当选到台湾嘅总统啦，跟住咧就见到林淑琪即系个女主角嘅妈妈咧就即系非常之开心咁样，即系可以反映到当时佢究竟台湾人民去点样睇佢哋嘅领导人，而可能喺即系当选之后佢哋点样睇，或者再过多几年之后再换咗领导人嘅时候，佢哋去点样睇翻自己嘅国家咯。 嗯，即系描写呢一方面嘅嘢就非常都其实都非常详细嘅，其实系 系啊，冇错冇错。 咁描写翻个主角阿小琪，佢会唔会有一啲有啲理想啊，或实现唔到啊，到最终会唔会有啲遗憾？即系佢会唔会加翻啲咁嘅嘢咧？ 唔系 呢 套戏就系幸福路上最劲嘅地方，佢虽然佢特写咗台湾嘅社会，但系佢对于林淑琪佢个人嘅故事咧，都系描写咧非常之详细， 即系唔会话甩咗之后成日放喺嗰边。 系啦，咁佢 即系如果要对比翻荷里活嘅，可能就系我哋几十年前睇过《阿甘正传》，就系类似种咁嘅嘢啦，已经系咪即系接近咁嘅形式咧？其实佢系 都唔算好接近，因为你阿金正传嗰啲系讲緊阿金都系一个即系几为人熟悉嘅人嚟㗎嘛。佢又即系佢又打俾人波啊。 未算系太过小人物㗎。 係啦，佢係啦，但林淑琪就系一个真正嘅小人物，佢曾经渴望成为一个大人物，但系原来去到最后佢 即係佢即係注定係一個小人物，但係佢領悟咗原來做一個小人物都可以幸福嘅，都可以即係只要有身邊朋友家人嘅愛咧，其實都可以係一個幸福嘅人。咁 係 佢即係講翻呢套戲佢勁嘅地方就係、是，即係就算你睇唔明啊，你睇唔明佢一啲政治嘅側寫，你唔知邊個係馬英九，你唔知邊個係陳水扁，其實對於你喜歡成個故事咧，都係完全冇問題，因為佢即係呢套電影對於人物嘅描寫咧係非常之深入嘅，咁唔止係呢、這個主角林淑琪，而係對於可能對於佢身邊嘅同學，可能有男同學，有個叫莊貝蒂嘅同學，佢哋仲有一個好調皮嘅男同學。咁佢哋喺個人生路上面，可能喺個廿幾三十年嘅時間上面，佢哋嘅遭遇、佢哋嘅經歷都背景都好唔同嘅。咁佢哋最後嘅結果都好唔相同。咁即係佢對於唔同嘅人物咧，佢嘅描寫都係非常之深刻咯。係啦，但其實佢即係佢主要呢套戲佢帶出嘅信息都係，即係最大嘅信息都係究竟乜嘢幸福咯。咁呢一個問題就係、是。在故事一开始呢作为即是林淑即是林淑琪在他小朋友的时候呢咁他搬去幸福路嗰度他问了他爸爸妈妈这个问题咁他到最后电影的最后呢咁就林淑琪他自己可以找到这个即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嗯是的。是。咁我想问一下咁呢套戏嘅配音就桂纶镁啦，佢里面有冇啲插曲啊咁样嘅？ 插曲有嘅，佢其实佢套戏第一句已经系唱歌噶啦。 哦，明白。但 系咁，但 系画面都系清新，即、就、系、是、清新啊，即、就、系、是、充满台湾嘅感觉噶啦。 唔系，同埋我都同意你话，其实佢入面啲畫工咧，即係唔係我哋睇開嗰啲，即係好靚啊、好細緻嗰 啲 畫工，即係反而係有一啲比較風格化嘅畫工。但係 我覺得有少少似台灣嘅繪本嗰一種感覺。 係啦，但係你配合埋佢即係咁豐富故事內容，你又覺得個畫工其實又唔係太重要。 哦，唔緊要嘅，有時係你睇睇下咧，你會接受咗個風格。 係啦，係。但係可以值得一提嘅就係佢套戲其實佢用咗唔少台灣嘅方言。 哦， 即系闽南话啊，嗰啲 系啦系啦，即系佢讲说话时候会用嘅一啲方言，咁就即系佢有带动故事情节嘅效果啦。咁即系例如佢喺故事入边有一幕嘅就系、是、个小学老师教阿林淑琪，即系教全班嘅同学，点样读佢 sofa 呢两个字，系啦，咁就即系用呢个普通话去读啦。咁佢就林淑琪就翻到屋企就同佢爸爸妈妈讲，即系问。佢爸爸媽媽即係識唔識讀 sofa 呢兩個字？咁其實佢爸爸咧係唔識讀sofa 呢個字嘅普通話嘅，佢淨係識用嗰啲方言去讀呢個字。咁其實即係你喺呢啲嘅細節嚟講，已經可以反映到即係成個家庭背景係點樣，或者即係佢父母嘅知識水平又係點樣，即係等等係透過呢啲細節係好細緻咁描寫出嚟。 明白。系知道，咁都 OK 啊！呢套戏如果系咁样讲，即 系 都值得推介俾即系中意动画嘅人睇嘅，其实 系， 或者中意台湾文化啦，我觉得系。 系咯，我自己就觉得好喜欢呢套戏嘅，因为即系譬如你 言嘅感觉嗰种。 系啦，同埋譬如你谂下，你对比翻香港嘅情况，你喺香港有冇可能可以拍到一套咁样嘅电影咧？即系可能讲一啲近期嘅政治事件啊， 我谂都几难的。 系啦，咁即系呢样嘢系非常之难能可贵。但系你再谂深一层，其实你套戏入边讲嘅嘢，全部都系一啲有历史根据嘅一啲事实嚟嘅。咁点解唔可以讲？ 点解唔可以照直讲出嚟咧？其实 系啦， 系 即系有啲事件真系发生咗噶嘛？ 利用我哋上如紧如嘅空间，会唔会系创作一下先咧？可以。即系我哋可唔可以供应啦？总之可以大家都可以创作一下先嘅。其实我觉得呢 系啦， 冇错。OK， 明白，都推荐推介嘅，即系 呢套系非常之推介 嘅。好，明白晒。好，跟住第三套系 第三套就系、是、会稍后少少多少少嘅时间先会上，就系、是、叫《狂迷惊魂》。 嗯， 系 啦。 咁就係、一個名導演啦，波蘭斯基佢。 哇，好多新聞喎、啊、佢多新聞嗰啲演員喎佢呢個導演。 係啦。 係係。 咁就但係其實我自己又唔係對呢個導演有太多認識嘅。 嗯，系啦，咁佢出名好耐啦。 系啦，咁佢最出名，即系佢近期出名都系，系咪即系《钢琴战曲》嗰套戏？ 哇，都好耐 啦。即系攞咗，系啦，系啦，咁都 几年前啦，都 系啦，即系2002年嘅时候就攞咗最佳导演啦，奥斯卡。咁但系睇翻呢一套戏咧，其实我自己嘅观感就一般嘅啫。 哦，点解咧？ 我覺得佢太似太似之前即以前1990年啊嘅一套電影《危情十日》。 哦，佢咧而家今次去拍呢部係一部驚慄片嚟嘅。 係係。咁 哦，咁我都補一補啦，《危情十日》咧就講個作家就俾佢一個佢嘅書迷啊，即狂迷嗰個狂徒就綁架咗佢一個冰天雪地嘅屋。就要挟佢咁样嘅一个惊悚故事嚟嘅， 系 系咁啦个《危情十日》。 系 咁，佢而家呢个系点样咧？ 今次呢一套咧，咁之前《危情十日》系即系一女一男噶嘛？ 嗯， 系。 咁今次咧， 男嘅系作家，女嘅系狂书嘅狂迷嚟嘅。 系啦，咁今次狂迷惊魂咧，就系个狂迷同埋个作者咧，都系女性嚟嘅。 哦，嗱，我见到演员表咧，有嗰、那个我比较熟悉嘅就系嗰个叫做 Eva Green 啊 ，Eva Green 系嘛？即系之前做过铁金刚，做过应该就系第一，即系新铁金刚嘅第一集嘅，应该就系讲嘅先奴，即系我皇家赌场嗰个女主角嚟。 啊， 要计就系、是，或者系拍鸟小姐啦，咁比较熟悉就 系、 是。 系系拍鸟 或者系英国嘅咩英国恐怖故事嗰个女主角，咁应该呢个就比较熟悉。佢系属于狂迷啊，定系个作家咧？佢系。 佢系个狂迷。 哦，哇，正喎、啊！即系另外嗰个女人就系作家啦，即系变成 系啦，冇错冇错。 O、OK, K， 好明白。 咁就呢一套戏系都系一套心理惊栗嘅电影啊，因为佢即系你话真系 physical 或者物理上，即系可能我哋、即系就咁睇个戏名，我哋可能会以为系一个 fans 就即系缠上咗个作家啦，跟住会有一啲可能。虐待啊，折磨啊，即 系 好似 呢个就系咁样，十日啦，就真系 系啊，系啦、啊，即系嗰啲情节，跟住就即系令到啲观众好惊啦。但系其实咧，佢成套电影咧系基本上系完全冇呢啲情节嘅，即系极少你有呢啲情节嘅、哦。而你可能话最大程度嘅呢啲情，即系呢类型嘅情节咧，都系个粉丝即系 Eva Green 去为。为嗰个作者去饮阿华田或者食嘢，即逼佢食呢一啲嘢咁样。即 佢有冇佢捉咗佢噶？其实佢 其实就冇嘅，冇嘅，冇嘅。 即系不断骚扰佢，入去进入佢嘅生活里边咁样。 呢、這个故事就即其实系讲紧有一个 fans 佢去即系尝试去结识呢、這、一个。名嘅女作家，跟住咧个女作家咧就偏偏就遇上咗自己人生，即系或者写作生涯上边嘅一个低谷或者点，即系佢写唔出嘢。佢 一个樽颈啦，已经 樽颈系啦。咁佢就对于即系对于呢一回事咧，就感到好焦虑。咁佢好需要咧有一个人喺佢身边去帮佢手。佢即系或者作为佢人生嘅一个响度咁样，咁呢个时候咧，个 fans 咧就好系喺适当嘅时候就出现咗啦，咁就开始令到个作家对个 fans 有依赖。哦，咁就 反调翻转系个作家希望喺个 fans 身上揾到一啲创作灵感啊，会变 系啦系啦，跟住甚至咧后期系想讲个作家咧系想利用呢一个 fans。嘅一啲個人經歷咧，去寫書嘅、 哦， 即係佢想 即係扭轉咗 fans 講嘢， 嗰條橋喎，其實佢其實係 即係 扭轉 咗雙線並行嘅。咁一方面個作家想利用個 fans，、哦、但係個 fans 咧又想成為個即係成為個作家咯。 係，誒就咁聽幾有趣喎。其實嗰個角力其實係但 係 點解你會覺得會唔係咁好咧？其實又 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是他最后的扭桥。 哦，他最尾 可唔可以爆出嚟？ 可以， 因为佢去到最后，佢其实系想引导啲观众去讲咧，原来个狂迷系一直都冇出现过，系 即 系个女作家嘅一个系啦系啦。但系 你话似即系似搏击会嘅啫，如果呢啲咁样系。 但如 揮級 咧，佢同揮級唔同嘅地方咧，就係即係如即係揮級，佢起碼都有啲閉路電視俾你睇下，原來係咯。阿 Brad Pitt 係自言自語啊，或者咁樣噶嘛。但係其實喺呢套戲咧，佢有唔少嘅情節咧，如果嗰個 fans 係冇出現過嘅話咧，係唔合理嘅。 即係 佢本上面好多唔合理嘅地方會 係啦。譬如有個地方係講啊，個作家佢。受伤，跟住咧就个 fans 咧就要揸车去运送佢一个偏远嘅地方。咁如果个 fans 系冇出现嘅话，咁边个揸车 咧？即系个咁，如果正常嚟讲啊，即系个作者自己揸翻啦吓。咁但系佢有冇咁嘅能力去揸咧？ 系啦，咁佢但系佢当时系受伤嘅。咁呢啲就系一啲比较繁薄嘅地方，但系系啦，同埋如果。个 fans 系冇出现过嘅话，咁其实即系成个剧本嘅层次，其实就会大大降低咗。即系原来一切都系佢幻想出嚟嘅，咁好即系好多地方都唔能够解得通啊！ 即系幻想出嚟唔紧要，但系你最尾要话翻俾观众听， 系啦， 即系好似真系辉级都系一个完美示范咗，就系自己创咗个人物出嚟，佢系真系好好嘅。其实嗰度已经做到，咁但系佢呢套就做唔到呢个咁嘅。 系啦，冇错。 哦，明白明白，系。咁仲有咧？有啲咩？ 即系如果即系呢套戏系冇咗呢个扭桥嘅话，咁我又觉得 OK， 因为佢主要想讲嘅系，即系你作为一个创作者，你应该创作啲咩作品出嚟去。即系你个目的系乜嘢？你系要满足自己啊，定系要满足你嘅粉丝咧？咁因为喺套戏入边，佢嗰个粉丝咧，其实佢系意图想控制个作家，即系希望佢写啲乜唔写啲乜，甚至系即系可能会做一啲比较控制性嘅举动，例如帮个作家去复 email， 就同佢所有朋友讲话：我而家写紧书啦，咁你喺呢段时间咧都唔好骚扰我。即会帮佢发呢啲 email， 咁究竟即你作为一个作家，你写嘅嘢系希望去满足一啲 fans 嘅意愿啊，定系你要写自己嘅嘢？咁呢套戏最想带出嘅就系呢个地方。 哦，即反而最尾嘅扭桥就变咗累赘咗啦，就反而冇话咗佢想拍嘅原意咁样。 系啦。 OK， 咁嗱，佢既然系一个人系自己幻想出嚟啦，佢有冇啲？一路做嗰時候有啲蛛絲馬跡咧，係話俾你聽，嗱呢個咧可能就係同一個人嚟㗎啦。到最尾條橋一扭嗰時咧，佢就著咁好多，即係原來係咁， 咩咩關咁樣 嘅。咁嘅嘢咧，其實 係都有少少嘅。 一講就算啦，咁啊， 都有少少，例如可能佢講話即係其實個女作家係有個老公嘅，但係佢哋就即係分隔異地或者即係各有各忙咁樣啦。咁咧就其实个老公都冇见嗰个狂迷嘅。系啦，即系佢有少少呢啲做法，但如果你话摆喺成套戏嚟讲咧，就即系都有唔少位系讲唔通的。 即系我哋又唔好当佢即系扭翘呢度咁重要啦，反而佢写一个作家嘅创作心路历程，反而喺嗰度落重点可能会比较好啲。系。 同埋佢有一个比较特别嘅，即系有一个即系我。觉得奇奇怪怪的地方就是佢故事的结局就是话，即系个女作家佢成功去逃离咗个fans 的魔掌啦，跟住就俾警察发现，即系佢自己逃脱咗喺间屋出边啦，跟住就但系佢自己又受咗伤，跟住就困咗喺个坑渠入边，跟住咧就俾警察发现咗，就成功救咗佢啦，跟住个时间咧就飞咗去。好似三年之后，跟住咧就讲话，个女作家有一本，唔系即系个出版社收咗个女作家一个好精彩嘅稿件，就系、是、话就即系、就是、已经成功写完一本书啦。跟住原来咧个女作家就话咧，佢三年嚟系冇写过一个字嘅。 啊， 咁本书喺边度走出嚟嘅咧？即系佢 咧，即系话咧， 系 啦，即系话原来个狂迷咧就帮佢写埋本书。就可能即系啦，就加埋俾佢出版，即系加埋出版社。跟住个女作家咧， 就顺势去就顺势就话呢本书，即系就直接利用呢本书咧，就即系当系自己啦，系当系自己，咁就不即系成功去即系有一本畅销嘅作品出现 咗。咁嗰本小说嘅内容，佢有冇话俾观众听系写咗啲乜嘢？但系咪写翻佢喺呢一段时间嘅经历，即系一人不清两国嘅经历，就系佢写嗰本书啦，就已经系。是不是这样 的？类似 哦 哦，咁唔怪呢个英文戏名叫做 Based on True Story， 就系讲紧呢样嘢。 但如果你谂下，如果嗰个 fans 系冇存在过嘅话，咁你冇理由自己写一本书，跟住自己都唔记得噶嘛？ 可能佢当佢系咩思觉失调咁样，自己做咗啲嘢。 系啦， 其实唯有解释系咁嘅啫，其实。 系， 嗯，都明白。咁个气氛营造好唔好咧？如果呢套戏 都。 又既然有驚慄啦，你梗係我哋預期會有啲即係啲驚慄啲嘅效果啊，或者啲嚇人嘅情節，佢有冇嘅咧？其實係主要都係邊個文藝片咁嘅包裝咧，因為波蘭 主要係文藝片嗰種包裝，因為即係你諗下最暴力嗰種手法都係逼你飲嘢啫嘛。 佢未必一定係暴力，可能個氣氛上面你覺得戰慄啊，佢有冇呢種咁嘅感覺咧？其實係。即未必一定要出声嘅，其实有时惊栗， 系 即可能个气氛嘅啫，其实系只不过系， 唔系气氛上又，气氛上我又觉得唔错嘅， 都 OK， 即起码佢系啦，都 OK 嘅，即学 同埋， 即你会，起码你会期待究竟个 fans 会有，即会有啲咩进一步嘅行动，虽然可能最后真系冇，但系起码俾到你一种，即你呢种期待， 嗯嗯。咁嗱，既然呢套戏系主力都系两个演员做晒噶啦，系咪啦？ 系，冇错。 咁佢哋两个嘅表现 O 唔 OK 咧？ 可以，都系 即系欣赏佢哋演技，其实都值得睇嘅。其实 系，都可以系。 嗯，系，你继续啦。你头先想继续讲紧咩啊？吓， 都差唔多，都系咯。 O K， 好，咁就呢套戏就未咁快做嘅。正式咧都系要去到6月嘅21号啊，即系下个月，即系仲 要成个有排 嘅。咁即系要睇嘅，即系我谂都有排等，即系唔知会唔会个个礼拜有优先就唔知嘅暂 时。暂时 唔知，但系肯定个公映日期就应该系6月21号噶啦。 暂定系咯，系咯。 咁我相信如果系波兰斯基嘅导演嘅作品咧，照计会应该即系一日得一场咁少嘅，我谂咁到6月21号咁都有翻。几场俾佢做下嘅，我觉得 系， 可以大家再留意下咯，系咯， 系咯，好啊，好， 唔该晒 Oscar， 好，唔该。